第50集，有效期。许少卿愣了一下，过了好一会儿才说话。 哦， 被安里打断说话是让许少卿有点烦躁。 原来安里都是给钱才让，后来是给钱也不让，现在却说不给钱就可以了，好像占便宜的是我吧。哼，那还有什么好烦的，还说什么。 许少卿硬吞下了下半截话，靠近安里。 那你现在就 今天不行。 不行？那你动什么妖呢，元儿？ 我这是单纯生理性弯曲吧，可逆吗？等许少卿玩够了的时候我怎么办呀？ 哥哥跟我试试吧，也许能把你掰直呢。 啊，你咬我干嘛？ 你他妈就不能有一次不分心的吗？想什么呢？ 安里下意识地看了眼桌上的手机，立刻就被许少卿捕捉到了。他耳边听见许少卿重重的一声吐息，但却没说话。 到床上去吧。 许少卿拿起他桌上剩下的半杯水，一口气喝了，然后就把他拉起来，两人纠缠着进了卧室。许少卿把电暖气打开了，窗帘没关。天还没有完全黑透，有一点昏暗的蓝，温暖的黄光就在这傍晚时分的昏蓝中摇摆，从头到脚，从脚到头，忽明忽暗。这种光影中，许少卿那双原本明亮的眼睛变得朦胧温柔，像是安里出了幻觉。他突然有些羞愧慌乱。 你就那么冷吗？开他干什么呀？这关系处的，我不要你的钱，结果我自己还得多交电费。 那今天算你花电费找我，我把你给伺候舒服了。 嗯，他扯掉领带，吻着那些青紫的伤痕，像懒猫舔自己的肉垫儿。 别弄，太奇怪了。 安里不想这样，因为自己好像很喜欢这样，所以太奇怪了。他垂目看着许少卿在自己皮肤上游走的嘴唇。 起来吧。许少卿，你起来。 又不行了？ 嗯。 许少卿应该是真的乐在其中。安里看了他一会儿，仿佛备受感染，跟着心里也难得的轻盈了起来。安里觉得，如果是去年夏天认识许少卿之前，别人告诉他他会跟一个男人产生这种关系，他绝对会一口直接把隔夜饭都吐出来。但现在他有感觉了，只看着他就有了。许少卿一手掰过他的下巴，让他看着自己。 我想。 不行，疼。 我只伺候过你，知道吗？ 安里不觉得自己在乎这个，他可是看过许少卿赶走自己，直接又叫了两个男人过来续摊的。对于许少卿这种下半身过于发达的人，安里怎么可能在乎他是伺候过几十个，还是几百个，还是每一个。不过他还是疑惑了，问只是因为好奇。 为什么？ 什么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。我们关系的存续期间，你不许去找别人。 好。 也不许跟我一起的时候想着别人。 我什么时候想别人？ 刚才两次。你当我傻吗？ 你误会了，我不是想别人，我只是想到我自己的事带到了别人。 还有，不许聊骚。再让我看见你下那种程序，找什么随风随雨还是随便，我就弄死你。 好。 你就没什么要对我说的？ 没啊。 许少卿讨厌安里的淡定，于是故意把安里弄疼了。 许少卿，电费，电费，你刚可是说你伺候我呢。 电费个屁，我看你像电费。 许少卿心情不爽，但却不能狠狠地收拾安里，这让他很不满足。他只能狠狠地啃咬他的后背，用门牙刻他的蝴蝶骨。 啊，疼，住嘴，狗东西，你他妈小时候是不是让疯狗咬过？ 天天一点新鲜的都没有，就知道抽风，我不要和你来往了。 你想要什么新鲜的？想要什么就说啊。 刚才那个，再让我看看。 就这？ 你不喜欢？ 好吧，你喜欢这个是吗？ 手指轻碰，应该没什么感觉吧？你怎么这么开心呢？ 没感觉，你瞎摸个毛线球球。我有， 我就是想知道， 因为我感觉你在用手指告诉我你想要我。要干什么？ 直接来吧。 不行，今天不行。 没事儿， 别动。你怎么回事？平常没看你这么积极啊，今天怎么要自虐啊？ 不是自虐，你太性感，我受不了了。 这话，按理他今天没喝多吧？难道这就是纯粹的关系？有这么好的吗？ 徐少卿，你要跟我维持这种固定关系多久啊？ 干嘛要问这个？ 就是问问。 怎么，你跟别人发展关系还要定时的？ 只是想知道你有没有这个心理预期。 这怎么预期啊？也许多几次就没感觉了，说不定两三个月就腻了呗。 两三个月？安里眼睛睁大了一点，他没想到有那么久。许少卿这种千人斩的家伙能跟他两三个月才没感觉吗？怎么可能？他突然一下又想明白了，他大概是被当成那些备胎之一，就是都等着许少卿翻牌子的，口味轮着换，大概就没那么容易腻。看到安里意外的样子，许少卿倒是有些得意。 怎么还不够久啊？如果你觉得时间短，就好好的伺候我，说不定我的兴趣能持久一点。 不是，不短，就是我突然想到一个要求了。你刚才问我有没有要和你说的。 哦，是吗？说。 既然是平等的关系，我提议我们以后要做好安全措施。 我不喜欢，提议驳回。 你这种只图一时之快的行为是社会很不提倡的。 我自己放松身体，我管社会怎么想？怎么，你是红丝带形象大使吗？ 安全用品阻隔的不只是艾滋，还有很多别的病菌病毒。 那你是性病防控宣传大使？ 总之，安全性行为，健康你我他们。 许少卿突然明白了安里的意思，安里是嫌他那个太多了，俗称就是。许少卿很恼怒，甚至有点被侮辱到的感觉，但又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资格阻止安里这么想，所以他就更加恼怒。 首先，我去的那个会所的会员必须持有一定期限内的健康证明，其次，会所服务人员必须定期体检，持证上岗。第三，全程必须做好安全措施，违反规矩会被开除会员资格。所以，会所不是你想象中那种店，是一个你想象不到的店。所以我不会让你染上什么病菌病毒的。不过，重要的是，另外，第四点，我和你有了固定的关系了，我当然就不会再去那种。 在下小神机原著，猫耳 FM 独播，南烟落秋制作，现代都市多人有声剧，交易沦陷，欢迎收听。